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贾谊年纪轻轻的就被汉文帝赏识，他有才学，有谋略，又给汉文帝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只可惜年岁尚小，在朝廷里又太扎眼，结果招来重臣的排挤，被皇上贬到长沙国去了。这下贾谊可是深受挫折呀。他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听信那些谗言，而不看他的才华。好在贾谊没有灰心，别看远在他乡，可给皇上写的奏折就没断过。这些看法和建议，汉文帝看完从来没回复过。直到贾谊到长沙国的第二年，汉文帝才头一回采纳了他的建议。贾谊高兴啊，本以为自己回到长安的日子就不远了，可谁成想等来等去，皇上那边又没信儿了。贾谊又糊涂了，照这么个等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深谋远虑，一年之内2次破格提升，可最后却因为年岁太小遭人排挤。他敢想敢说，过除迂腐思想，提醒皇上，可最后却因为小人谗言受到陷害。人生几起几落，到死都没能坐上高官，可他的思想却流传几世，让人称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最年轻的西汉谋臣贾谊下集。自打上次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贾谊就觉得皇上又记得我了，看来我回长安有戏了。于是乎，贾谊对朝廷那边的政治经济关注得更加密切了，给皇上写的奏折更加频繁了。其中有一条就是让汉文帝禁止邓通铸钱，说私人铸钱既不利国也不利民，得马上停止。可他不想想，邓通那是汉文帝的宠臣，能帮他上天的贵人，而且这铸钱的权力也是汉文帝亲自授予的，所以贾谊这条建议基本上等同废话，皇上根本不理，只能是招来邓通的记恨。贾谊天天在长沙国写建议，可这结果像石沉大海一般， 毫无音讯。贾谊这心情啊，甭提多郁闷了。有一天黄昏，贾谊正在屋里看书呢，突然一只鹏鸟飞进屋来。这鹏鸟啊，就是猫头鹰，俗话叫夜猫子呀。您看老话讲，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这猫头鹰啊，在老百姓的心里是一种不祥之鸟。贾谊困在长沙，心情本来就不好，再加上猫头鹰飞到屋里了，这贾谊心里呀，就更闹得慌了，心说是不是有什么祸端要降临呢？看来我快活不长了。贾谊一番伤感不要紧，随手写了一首《鹏鸟赋》。这诗里边描述的是贾谊对这世间万物的变化和人世间的沧桑这么一种感叹，当然也是想用这首诗来安慰一下自己。就这样，贾谊在长沙国一待就是4年，不光什么祸端都没有，贾谊还接到喜讯了。文帝7年，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书，说太想念贾谊了，让他马上从长沙启程回长安来。贾谊可算盼到头了，自打瞧见这封诏书，他是分分钟都没耽误，提上行李就动身了。贾谊这一路上心里别提多激动了，心说老天爷终于睁眼了，看来皇上爱才，没把我忘了。可当贾谊回到长安的时候，傻眼了。汉文帝头一个向他询问的不是国事，而是鬼神。贾谊回到长安的时候，汉文帝刚刚在未央宫做完祭祀法会，瞧见摆在供桌上的贡品，汉文帝就纳闷了，心说这世间真有鬼神吗？我这定期祭拜他们，他们能知道吗？得，一系列神话问题全来了。赶巧贾谊这会儿进宫拜见皇上，汉文帝来兴致了，贾谊呀，你不是懂得多吗？这些问题书上都没有，你来给我解释解释。要说这贾谊也算是个全才，国事政务他精通，鬼神学说也在行。一看汉文帝问这个，俩人就席地而坐聊上了。这一聊不要紧，收不住了，这哥俩一直聊到后半夜，这才各自回家睡觉去了。这事儿过后，汉文帝还挺感慨，我这么久没见着贾谊了，自认为我的学问已经赶上他了，可这一聊不要紧呐，他这学问还是比我高一截子。在当时，汉文帝问贾谊这些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所以在后人眼里，这就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儿。唐朝诗人李商隐就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说宣室求贤访逐臣，假声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汉文帝的心思啊，根本没放在求贤上，贾谊你懂得再多再有才也白搭，不受重用。皇上之所以把你找回来，找你聊了一宿的天，都是因为啊，要满足他的好奇心。当然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感受，贾谊自然不会知道。不过就李商隐说的这个道理，贾谊当时就体会到了。贾谊这回回长安，朝廷里的人事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先曾经压制过他的那些老臣，这个灌婴死了，周勃自打受完牢狱之灾，也回到封地，不再过问朝政了。少了这两位，朝廷里基本上没人会极力反对贾谊了。按理说汉文帝没了这些阻碍，应该重用贾谊了吧？可结果贾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文帝直接把他派到了梁怀王那儿，又当了一个太傅。要说这汉文帝真不知道贾谊有本事吗？其实不是，没重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邓通。邓通和贾谊俩人是死掐，谁瞧对方都不顺眼。汉文帝那会儿虽然少了重臣阻挠，可是还有宠臣作梗啊。不过好在这次贾谊要比上次幸运点，一是没出长安，给皇上提建议方便， 二来梁怀王是汉文帝最喜欢的一个小儿子，给他当太傅也算是对贾谊的一种重视。贾谊很知足，在他看来官职大小无所谓，最重要的是皇上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在当时西汉王朝虽然表面上比较稳定，但贾谊却看出了内在问题，他不停地向皇上奏书，这些奏书里最著名的也是最尖锐的就是治安策。贾谊这个人敢想敢说，治安策的开篇他就大声疾呼，跟皇上说，您别看这天下看起来挺太平，但问题多了去了，那些天天在您旁边念叨天下太平的人都是想拍马屁，这些人什么都不懂。跟您打个比方，这柴火堆底下有一个火种，这火没着起来，睡在上边您认为平安无事，这万一烧起来，天下大事可就不是您想的那样了。当时西汉王朝皇上为了安邦定国，奖赏功臣，最拿手的就是分封诸侯，这些诸侯里边有姓刘的跟皇上是本家，也有其他姓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功臣。贾谊对此是严重不满，在他看来这些诸侯王就是祸端，汉高祖刘邦执政的时候，这些个异姓诸侯就闹事，年年不得消停，所以说这些叛乱到最后都被平叛了，可汉文帝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是为了安抚他们又封了这些人的后代为王。现在看起来这天下太平不是因为这些人老实，而是因为这些人的后代年岁太小，皇上派去的太傅也好，相国也罢，还能够掌握实权。但您不想想，有朝一日这帮孩子长大了，谁还听您的？到时候新一轮的反叛又得开始了。贾谊这个道理一说，好些大臣全都点头同意。没错，俗话说血浓于水嘛，您看这些诸侯王跟皇家没什么关系，这反叛很有可能啊，所以说还是分封刘氏家族为诸侯王，这样更放心。贾谊听完之后啊，差点没气背过去，这不胡扯呢吗？这姓刘的又能怎么样啊？冀北王、淮南王全姓刘，都闹过事儿。关键问题不是姓什么，而是他们势力的强与弱。甭管是姓刘的还是其他诸侯王，这些人只要势力一大，全都有私心。长沙王不姓刘，人家没闹过事儿，为什么呀？实力小，闹就等于自杀呢。这周勃、灌婴怎么样？开国功臣，倘若有一天他们手里权力大了，你能保证他们不造反吗？贾谊这个想法所有人都不敢反驳他，不是不想，而是没人敢。最后贾谊得出的结论就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现在这政局形势就像是得了浮肿病了，小腿肿的跟腰一样粗，这手指头肿的跟大腿一样，只能是平放着不能打弯，如果现在不治，等到全身浮肿了，就是扁鹊华佗在世也没法医治了。这本治安策汉文帝看到这儿，这后脊梁啊直出虚汗，平时那些大臣除了夸赞就是表扬，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么露骨的问题，而这回贾谊说的这么尖锐，汉文帝直害怕。不过既然问题是贾谊提出来的，那想必他也想好对策了。这对策就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分封诸侯王已经是一个常年累积的政策了，不可能说停就停，如果这样也容易闹事。这贾谊吸取了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让皇帝分割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打个比方，老诸侯王一死，他有多少儿子，这封地就分多少块， 把这些儿子全封侯。您注意了啊，这可不是王了，而是列侯。这样一来呢，诸侯王的儿子都沾光了，一来不会造反，二来也削弱势力了。如此这样下去，一代一代分割，直到分到没地为止。估计最后这帮子孙管辖的地方啊，顶多是你们家大院了，你还有能耐造反吗？除了地方诸侯的问题，在治安策里边，这贾谊还提出了其他很多问题，尤其是商人和匈奴的问题。在西汉那会儿，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商人有钱，这日子过得比皇上还好。打个比方，这商人可以买卖奴隶，这些奴隶被买回来之后，商人为了炫耀，都会给他们发身衣服，这衣服呢，全是天子后妃们祭祀的时候所穿的绣衣和丝鞋，等穿戴整齐了，再把你关回去。而皇上呢，所穿的衣服不过就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在后宫，好些个妃子为了美呀，就在领子上边啊绣上一些纹绣丝边，这东西在他们看来很昂贵了，但是到了商人家里，这些富婆直接拿这个缝鞋边。所以有钱人的日子远远赛过皇上。贾谊就觉得这样下去必定会造成大乱，这些富人太奢侈了，100个人做衣服也不够他们穿的，那其他老百姓还不得冻死啊？再有这富人要是一多，谁种田去？一个农民种地，10个商人吃，这样下去老百姓全得因为挨饿最后造反。想到这一点，贾谊就建议皇上一定要改革，别听那些献媚之人在这胡说。再有这匈奴问题，刘邦向来采纳和亲的政策，每年还要给匈奴大笔钱财来维持和平。可这些匈奴呢，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该打你还打你。贾谊就建议皇上把他派到匈奴去。贾谊不会打仗，没上过战场，他的计谋就是用钱财去收买那些匈奴贵族，来分化他们的意见。再有扩大汉朝的影响，收买匈奴百姓的人心，说白了就跟挖墙脚一样，先把地基搞松了，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贾谊的治安策可贵之处就是居安思危，汉文帝看过之后非常欣赏，虽说没有全部采纳，但绝大多数都执行了。文帝11年，梁怀王入朝，谁也没能想到这梁怀王骑马摔死了。贾谊这下可真是自责到家了。自打梁怀王死了，贾谊这心情甭提多郁闷了，他老觉得梁怀王的死跟他有关系，要不是他没尽到责任，这梁怀王也不至于死。贾谊这下可落下一块心病了，虽说给皇上提建议没停吧，可他这状态是越来越不好。结果梁怀王去世还不到1年呢，这贾谊呀就抑郁而终了。死那年贾谊才33岁。咱们回过头来可以看看贾谊这一生，他这辈子是起起伏伏，因为有胆识有谋略，1年之内让汉文帝破格提升了2回官职，可也是因为重臣的排挤，小人的陷害，被贬出京。只可惜到死汉文帝都没能把他提到公卿之位，可是他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即便是身居要职的重臣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就连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对贾谊都是大加赞赏。贾谊的进步主张对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光是帮助汉文帝维持政局的稳定，就是到了汉景帝登基以后，贾谊的这些思想也起到了作用。汉景帝3年的时候，吴楚7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是正确的。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就是贾谊主张的延续。平定吴楚7国之乱以后，汉王朝就趁机削弱了地方诸侯王的势力，仅仅就是让他们管理地方租税， 而没有其他实权。等到汉武帝登政，主父偃又沿用了贾谊的主张，提出了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他们的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分散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直到这个时候，贾谊当初提的重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才全面实行。皇上换了几任，到最后贾谊总算欣慰了，最起码他的深谋远虑为大汉江山出了不少力。想当初汉文帝下放权力，允许私人铸钱，贾谊就极力反对。这个建议虽然汉文帝没有采纳，可是到了汉武帝这儿终于实行了。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贾谊两个孙子为郡守。纵观他的一生，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载入了史册。毛主席曾经说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除了论太子这一章有点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